进退两难的境地。 嗯 ，compromise， 也就是妥协和让步了。 对对对对对。 看来今天的新单词也并不多。 嗯哼。 但是呢，借着这个节日的机会，和大家一起聊了聊这个和睦的、 对对对、 团圆的、 好 温暖的话题。 嗯哼。 都是希望大家能够过一个 对对对 祥和的春节呀、啊。 嗯、 啊。别忘了这样的，在这样的合家团圆的日子里。把这个对话拿出来念一念， 对对对、 啊、看一看，哎，咱们中国人的这个 family reunion， 嗯哼、 这个词要讲一下， 好 reunion， yeah， family reunion 的概念、嗯、合家团圆的概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嗯 啊、哎，我们呢也希望马克老师今年能够度过一个合家团圆、和和美美的春节呀。 Thank you. Yeah, you too. Guys, enjoy your spring festival. It'll come soon. 在这里呢，就提前给大家拜个年了。嗯、 好好好， 祝咱们各位听友， 嗯， 2018年啊，身体旺旺。 对对对对对。 学习旺旺。 好。 生活旺旺，心情旺旺呀。 对 对, 对。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马克老师。 好， 咱们新年见。 嗯。 倾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托尼涅米林 Toni Nieminen 是芬兰著名的跳台滑雪运动员，他生于1975年的5月31号。他曾经参加过1992年的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季奥运会、2002年的盐湖城冬季奥运会，共获得两枚金牌、一枚银牌。1992年2月14号，16岁的托尼·涅米宁在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季奥运会滑雪 K120 团体项目当中，为芬兰队夺得了一枚金牌。他也成为奥运历史上夺得冬奥会金牌最年轻的男子运动员。在团体项目结束的两天之后，聂米宁又参加了 K120 个人项目的比赛，他的两次试跳都得到了全场最高分，他也顺利地摘下了第二枚奥运金牌，这也让他成为在个人项目中夺取冬奥会金牌最年轻的男子运动员。在法国取得辉煌的成绩之后，聂米宁回到祖国芬兰时受到了大家热情的欢迎。 Nieminen's biggest success came in his first World Cup season in 1991 and 1992. At the time,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Daisha technique to the V style was taking place, and Nieminen was one of the first to master the new technique. At the 1992 Winter Olympics in Albeville in France,Nieminen won the Lot Hill and the Team Lot Hill, placing third in the Normal Hill. In the World Cup, Nieminen took a total of 8 victories, securing also the overall title. Additionally, Nieminen won the World Junior Championships in both the individual and the team competitions. Nieminen was chosen as the Finnish Sports Personality of the Year 1992. After retiring from ski jumping in 2004, Nieminen has worked as a sports commentator for Finnish MTV3. He has also competed as a driver in harness racing. Nieminen made a comeback on January 30, 2016, finishing the 17th in Normal Hill Finnish Championship.Nieminen said that his target is to make a comeback to the World Cup.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